待遇。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随着高空槽东移的临近，下午的本市天空云量增多，逐渐的转为多云的天气。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双休日期间，周六呢受冷空气的影响，白天呢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后有四级左右的北风，外出请注意防范。周日呢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适宜假日出行。双休日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30度到32度，天气偏热，户外活动时周六要防雨，周日需要防晒。好，具体的天气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会儿主要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关于公租房方面的情况哈。其实这个公租房啊，并不是说像共有产权房一样，可能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对， 是吧？ 它的历史比较久了。 对，这个公租房的历史真的是非常久，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呢对此并不是特别了解。实际上您了解之后呢，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呢也有资格来申请这个公租房的。 对，没错啊，尤其这个房子还有相应的它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会儿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一会儿要说一说公租房。另外最近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有一大波的福利呢要给大家了。比如说本周六明天呢我们看房团呢就要带大家看一些这个房子的项目啊。那么吃喝玩乐也融在当中，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别忘了还可以报名。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进行报名了。另外呢，我们目前呢楼市好声音呢有一大波的福利呢给大家这个送上啊，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呢。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可能一些细心的朋友呢听出来了，我们这有点别扭，因为我们的节目叫楼市好声音哈，但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叫安居好声音，因为当时呢我们在用这个楼市好声音的时候呢已经被别人抢，叫抢报，叫抢签了， 明白，跟那个商标注册一样， 对，给抢签了，所以呢就是不能够再用楼市好声音，所以我们只能用安居好声音。很好啊，现在很多人基本都也适应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较有意义， 比较有意义哈。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积分落户申报呢是6月14号截止，已经有超12万人申请了。那昨天啊，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北京积分落户呢申报自今年4月16号启动以来，已经有12万余人注册系统填报积分指标，其中的近4万人指标信息呢已经通过了单位审核提交。那么市人社局提示，在线申报系统的注册申报功能将于6月14号24时就关闭了，请有关申报意愿个人尽快啊联系用人单位，抓紧的关联填报审核以及提交。这个还真的要提醒一下啊，因为我们关闭的时间是6月14号24时就要关闭了， 对 啊，所以要抓紧时间做这个事儿了。因为现在说句真心话啊，外地朋友呢也渴望成为北京人，有北京的户口，当然现在呢是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呢还是不要错过。 对，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积分啊也并不是那么好积的。 对，从 每一分含金量都 看的话，对，相当于说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相比其他一些我们现在在抢人的，比如说天津、西安一类的城市的要求，相对来说还是要啊高一点， 难一些啊。嗯，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说北京呢，你推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破解蓝领居住的难题。那城市这个蓝领的居住难题啊，如何破解呢？昨天下午，市住建委等部门正式就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稿，除了新建、配建两种方式以外，闲置的一些厂房、商场、写字楼、酒店等等房屋呢也改建为这类集体宿舍。按要求，集体宿舍呢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每间宿舍居住人数不得超过8人。 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还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居住租售并举的这种情况吧。就是我们现在房子更多的可能会面向来说，我们买不起房的人有的地方去住了，真的是住有所居。 嗯， 现在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会有一些包括这个写字楼、酒店等等的房屋，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去作为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出租了，可能也有机会去改成这种宿舍。所以现在来说的这种资源的利用也是一种很好的体现。 嗯，大家可能注意到啊，这个前些时候呢。原来咱们是什么购租并举， 对 啊，现在呢一个小小的条换叫租购并举，或者说租购同权啊，这就说明现在呢要大力发展这个公租房啊， 租 赁业务。 对， 因为现在作为北京来讲呢，买一套房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一个是资格问题，一个是经济承受能力问题。那么在这两大问题的压力下，很多人真的是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可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就只能租啊，是吧？那么租的话呢，确实大家经常租房的人会有感受，麻烦无数。 对，尤其是在租这种正常的市面上的这种商品房来讲的话，你可能会面临房东啊临时让你这个搬家，包括你的租金的上涨。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推出的这种房子，比如说公租房、集体土地租赁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职工的宿舍，它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些问题存在了。 对，因为职工宿舍的话呢，是由单位来统一调配的。 对 啊，像原来呢一些中介公司啊，尤其是一些不规范的、不法的中介公司，他想啊想怎么样怎么样，弄得这个租赁人呢确实是烦恼多多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私家车数量是猛增，居民小区各类车位 这个权属啊，真的是有待立法明确。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发布了一个2016年停车行业发展的一个白皮书，在这个当中呢，称说我国停车位啊缺口保守估计超过5000万个。那么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也认为，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远远超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导致停车位呢成为了稀缺的一个资源。那么小区各类停车位的权属应该是有待立法明确，以减少停车位的纠纷。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在我们团队中买房曾经遇到过一位我们的粉丝，他当时这个换房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没有车位，他需要换一个房子。他居住在城区的一个老破小，最早的时候他是把他的车停在路边的，是没有问题的，后来这个是有这个相应的贴条了，所以他每次回家的话找不到地儿，只能停在路边，贴条一次就这个200块钱，可能 是 啊，基本上他后来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准备去换他这个小区了，就是因为车位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些我们的老小区经常会面临这种问题，就是停车位不够，停车位比较紧张。但是从现在来看呢，我们一些在这个远一点的包括五环也好六环也好的一些新建小区里面呢，它基本上的这个车位配比可能都会在1:1或者是1:1点多的这么一个情况，车位基本上还是够的。尤其在一些新建的比较品质比较不错的小区，现在基本上都采用了一种完全人车分流的这么一种设计。如果您看一些比较品质不错的，它会是在地面上只有一些访客车位，就是你需要有这个一些，比如说我可能需要来访，包括可能需要搬家，这种是可以停在地上的，剩下全部都是停在了地下。这种车位的这种设计是比较好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安全，包括我们的小区的孩子也好老人也好，他会有一个相应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第二的话就是也比较安静，就是地上是完全是没有车的。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车位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对于认为这个车位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定位，它是到底能不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就是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五环边上一个新建的商品房的小区的一个车位，基本上包括原来的自住房的车位基本上也维持在了20万往上的这么一个价格，可能一些商品房的话价格可能稍微还要再高一些，大家对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顾虑。有些人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买了一套比较改善不错的一个大面积的房子，将来我就不换房了，这种的车位呢您尽量能买还是要买的。第一个就是我将来的这个房子出售连同这个车位一块卖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能够卖上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另外就是我将来的这个不用去考虑我将来买一个电车，我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个车位才能够去充电，这种所以条件是都比较好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去买。 对，实际上说到这个车位啊，咱们确实是非常缺车位哈，寸土寸金吧。 对， 现在是向地下要车位啊，这也是一个办法。说句真心话，现在北京的买一辆车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它需要摇号的。 对， 所以呢，私家车我就在想，能够猛增到什么程度啊？哈，确实有些地方呢，这个车位啊紧缺，这个确实是事实。 对， 那怎么把这个车位呢规划好？这是有关部门呢，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对， 另外我想问杨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买了房子了，在小区里边哈，我们需要不需要买车位？现在很多人特别纠结，而且前面时候呢，这个网上也有一些舆论出来，就说这个买车位啊好像也是有些微词啊。 其实现在这样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您还是要根据个人需求的。就是首先的话，我们不要想着这个车位是用来去做投资的。 对， 首先我们还是要自用啊，自用的为前提。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新建的小区，刚才我说了，你是买了一个比较大的户型，我将来就不准备去换这个房子了啊。现在前提就是我不准备去换了， 常住， 对，常住，那我其实就应该买一个车位，就应该买一个车位。 是，而且这个车位啊也不便宜啊。 对，不便宜 啊，有的这个车位都好几十万， 对，几十万的这个价格是基本上的一个平均水平。 对，但是有些车位呢好像还并不是说国家能够有保障的哈。 车位的话分为两种，它一种是这个人房的车位，一种是这种我们的就是只能是去租的这种车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常见的这种出售的车位，这两部分车位。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车位其实在后期还有一些费用，就是你单单买下来以后你还要交一个停车管理费，就是你的每个月还要交 一 定的钱。对， 所以正规的一些车位的话，说句真心话，它就跟有房本似的，它应该给你一个， 对，它是有一个本的 啊，有一个证据的哈。 而且这个车位不是说你想买就能够买的，你首先肯定是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才能买。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环京楼市呢全面缩水，燕郊今年成交未超百套，冰点或继续啊。说四月份呢，环京市场的这个商品住宅呢成交是587套，同比呢下降了90%，成交金额呢是8亿元，同比呢下降了88%，大起大落是环京楼市近几年惯常的一个走势。那么业内人士也指出，由于呢严格的限购导致了无法网签，让这些环京楼市的数据呢跌幅有点猛，实际情况呢可能略好，但是如果继续严格执行现有的调控政策，那环京的低迷还将继续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环京楼市这次的复苏确实是有点难了。 对，从我们目前来说看到的这个数据也是这样，就是从价格也好，这个成交数字也好，都是比较冷的。那其实京周边不只是燕郊，可能包括这个大厂啊，这个包括固安一类的、香河一类的，可能它的这种关注度目前来说都是有所下降的。您如果说我是这个本地的社保或者是本地的户籍，我去买这个房子自己住，我觉得这个不用考虑说现在的成交量跟这个成交价格，现在来说您可能去买一套房子还是比较划算的。就是从我们的前提来讲的话，就是我现在就在这周边是没问题的。说现在再去考虑投资的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北京还是环京周边，您都不要再去考虑了。 实际上读懂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您还是想什么投资啊投机的话呢，您这时候就收手吧。这个真的现在不行，我估计以后长远来看呢也没有什么大赚的这种可能。 对，可能性基本上很小。 甚至现在手里有很多房子的人，原来有投资和投机念头的，现在真的是有点没玩好啊，那不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啊。当然如果你是说这个房子就是自己住啊，也并不是说拿着投资的话，其实您什么时候买都是可以。而且呢刚才杨乐说了，现在买可能是一个好时机。 对， 因为相对价格也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是一个低点。 对 啊，是一个低点。 对， 所以呢您可以考虑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特色的小镇五大关键问题探讨，说各界对于特色小镇的认知仍莫衷一是啊，说实践当中的特色小镇开发和建设存在的被地产商绑架的现象，那即使是真的特色小镇，也多存在呢概念不清、定位不准、急于求成、盲目发展以及市场化不足等等各种问题。其实他每个词儿啊说的，我觉得都是挺准确的，都是他们的一些弊端。 对，其实好多人也在问我们，就是比如说房山其实现在也有一个特色小镇，经常会有人问你周边的房子值不值得买啊。其实周边也有多个楼盘，那其实您如果将来就是在这个特色小镇里面去工作，那在周边买一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 好，这个所以呢怎么说，这个特色小镇呢，有些人呢就是鱼目混珠啊，用这所谓的特色小镇呢来绑架啊，绑架这个地产商他的一些项目啊，他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极其商业化的。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哈。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这块儿哈。 对。 咱们杨乐呢是真的是行家和内行。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咱们互相进行交流，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本周六就是明天呢将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那么带大家呢看一些楼房的一些项目啊，其中呢还有一些吃喝玩乐的内容融于其中。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呢，别忘了上我们的公众号啊，依然是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上面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公租房的事儿。这个公租房啊实际上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才开始大肆的说，而且数量也跟着上来了。 对 那今天呢咱们先说一说通州， 通州呢1256套公租房已经开始配租了，而且呢最便宜的月租金只有700多块钱，这太诱人了。 这个相对来说总价是真的很低的。 嗯，那根据通州住建委相关公告也显示说，通州呢4个公租房的项目1256套房源面向通州区是轮候家庭开始配租了。那这些房源呢都在哪儿，他们的租金是多少，公租房有哪些申请的条件啊，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啊。嗯，咱们先说一说这个通州的公租房它的配租。首先说最低月租达到700多元，这个好像跟一个广告语似的。 对， 真的有这么便宜的？ 真的是有这么便宜。首先啊，是因为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租金的标准比较低，第二就是它的面积相对来说是以这个中小户型为主，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月租金就是很低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在说广告一样，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我们有关部门的一个保障房啊，不是说谁都能够去申请的。它面向的是通州区的轮候家庭。那如何成为轮候家庭呢？我们一会儿会在后面的这个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先说一说这4个公租房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公租房呢，它是这个通州的梨园家园公租房项目啊。这个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可能稍微有点拗口啊。就在这个地铁这个梨园站旁边啊，没有多远，您可能走过去大概在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走过去了。临地铁的公租房，而且在这个相对来说配套比较成熟的这个梨园地区。那这个项目呢，提供的这个房源呢，大概是45套。提供的这个建筑面积是30平米左右啊，这个基本上它的这个租金呢，可能是在这个34块钱左右啊。当然，这个项目也有两居啊，两居的套数比较少，只有10套，建筑面积是在61到63平米左右。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小面积的租金呢，大概是在1024元，最大的这个两居大概是在2142元。 哎呀，便宜呀、啊，真是便宜啊！ 您在这个通州的核心区域内租一个房子，两居室60多平米，然后2000块钱，2100块钱，对， 一般现在正常价呢得5-6千。 得 起码也得4-5千， 4000块钱肯定是要有的。 而且梨园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在通州住嘛，梨园那边是一个挺中心的一个地带了。 就不管您在通州本区生活，还是说我在市里去工作，这个地方都没有 问题，交通非常便利， 非常方便。另外的话就是第二个项目是在这个马驹桥的公租房项目啊，这个它的配租的这次的房源比较多，336套，这个包括了这个邻居室是72套，是包括了面积是30到37平米啊，一居室是162套，在42到43平米左右，两居室是102套，建筑面积是在58平米到59平米左右。这个租金的话是24块钱每月啊。按照这样去算的话，大概的话，它的这个邻居室的这个也就是开价啊，大概的话是733，最大的两居室大概租金是1434， 又便宜了啊，因为它离这个通州的这个中心的好像又稍微的远了一点啊。但是马驹桥这边现在也发展的不错了。 现在的话，您如果是公共交通，这个公交车也好，是自驾也好，其实现在来说都比较方便。这个租金的话，您租个开间700多块钱、现在这个您如果在市里去合租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租不到房子的。 对，肯定是非常抢手了。 对，另外的话，第三个项目是台湖银河湾啊，这个公租房项目呢就在台湖。如果您想过去看看的话，直接搜这个银河湾就可以了。它也有这个商品房的小区。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商品房啊，如果您在旁边去买一套商品房，这边大概的售价应该是在6到7万左右。 我天， 单价、这边说。 台湖那边都6-7万了、 对，所以说这个房子，当然商品房的小区的这个整个品质是不错的，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准现房，而且是全装修的啊、精装修的这么一个房源项目。那它这个项目旁边也是有它的公租房项目的啊、这个公租房项目就套数就更多了，提供的是800多套啊，这个邻居室的话是581套，建筑面积是44平米到45平米，两居室是229套，建筑面积是在55到63平米啊，租金的标准呢是31块钱。每平每月，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这个邻居室的话是1386，两居室的话是1977， 便宜呀、 台湖这块的话，离着这个五环路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如果您在这个市区内工作，有车的话，自驾，下了五环基本上就能到了。整个的来说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区域。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啊，说像这样的公租房能够长期租吗？ 长期租是没有问题的。您如果签这个购房租房合同的话，基本上 合同期的话一般是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基本上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您签的合同基本上是三年，但是您符合条件啊，是依然可以去续租的。 嗯， 啊，就是说您三年期满。 所以一会儿咱们再说说到底是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够来享受公租房。 对，我们一会儿去说一下。另外的话，第四个项目的话是西集中心的这个公租房项目，在通州的西集。 嗯， 啊，房源的话这次可能会比较少，65套，邻居室7套，47平米，一居室是58套，这个建筑面积是52平米，租金的话，这个单价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低了，是16块钱每平每月。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的话，租金的话是752或者是832。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一起来说了说啊，这个目前的通州区啊，它1256套的公租房已经开始配租了啊， 嗯， 分别是燕宝林园家园这个公租房的项目，还有燕宝马驹桥家园公租的项目，还有台湖银河湾公租房的项目，以及的西集镇中心区啊运潮新苑公租房的项目，这么四个。实际上这几个地方啊，说句真话，在通州那边来讲呢，都不算偏僻。 对 啊，都不算偏僻，尤其是像果园，真的相对是比较中心的啊， 嗯。 而且刚才那个价钱呢，大家都听到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 非常合算。 但是这次公租房它针对的配租的对象是哪些？ 这次的配租对象给大家说一下，它是2016年12月15号含这个时间到这个2017年的3月7号前，通过这个三审两公示的啊，获得备案家庭呢，且这个尚未配售配租的这个保障性住房家庭申请条件的啊，通州的这个轮候家庭。 嗯，呵，这是人家2016年就开始动手了， 对， 你动手早的。 对， 2016年12月15号，到2017年3月7号这期间， 嗯， 三审两公示的啊，这样获得机会的这些人了。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您现在得到消息去符合条件去这个申请成为这个轮候家庭也并不算太难啊，这个相应的手续现在目前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嗯， 而且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从您着手去申请到最后您的这个整个的具有这个资格大概3-5个月也是可以整个就可以办下来的。 嗯，而且这回呢还有一个特别人性化的一个做法啊， 嗯， 比如说这个公租房它也有优先家庭啊，虽然说条件呢都是硬性的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家庭成员当中有60岁含啊6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患有大病或做过大的手术的人员，重度残疾的人员啊，这个优抚对象及退役的军人啊，省部级以上的劳动模范，成年孤儿，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和市区有关部门认定的见义勇为等等家庭，这些都属于这个优先家庭的范围。 对，优先家庭的话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它是可以优先去先选这个房子， 哦， 就给大家提供一个相应的一个福利，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些人群的话都是需要被去照顾的一些人群，包括老人也好，包括我们的有过这个疾病的这种人群， 嗯，它优先是说你本身也要符合这个公租房的那个 条件， 符合这个条件之外，如果你还是符合刚才我们说这个条件之内的话，你就先去选 房， 嗯，啊， 对，所以大家听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人群之中的这个我们的，嗯， 可以去反映一下， 对，可以先去申请一下，到时候您是可以优先选房的。 是的，好的，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啊，今天我们一起说公租房，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叫做安居好声音啊，写上您的问题，一会儿我们互相交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

都会有相应的公租房的入室，大家都不要着急，一会儿听好我们跟接下来说的这个申请的条件，包括我们的相应的这个信息，到时候等着就可以了。 好的，另外呢，这有一个问题，看看咱们试着回答一下啊。Happy 说了哈，信任贵节目，所以呢，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就是我想租老同事的房子住，他呢到外地住了，我们想签个住建委的，我们想签个住建委注册，受法律保护的正规合同。那现在呢，想到的是委托可靠的中介来代签，可以吗？说我们要提供中介哪些资料？房主不来京可以吗？房主和租房人总共要给中介大概多少钱？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办好？我估计这位朋友啊，真的是心很细啊，而且办什么事情呢也非常认真。虽然说是租的房子，他也特别希望呢跟这个房主呢签一个相对比较规范也比较踏实哈、全面的这么一个合同。他想签一个住建委，能够这个可能没说清楚啊，什么签个住建委注册受法律保护的正规的合同。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您签的这个合同只要是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我们的签合同是就都是有这个法律效益的， 只要有盖 着那个章，对、只要说看您的这个合同具体这个是否规范，然后这个相应的权利跟义务是否这个有相应的体现。其实您如果签合同的话，就只要找一些我们的大的中介公司去提供一个他提供的中介的这个合同模板去签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特别想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公正性，您是可以咨询一个律师去起草一下这个合同的。 所以说、 这个、没有官方的给您指定的一个这个具有这样的一个合同， 就是说，即便是没有住建委注册哈、只要是正规的合同啊，互相都有章，互相都有签字的话，这个合同就是生效的，这都没问题。 对 啊，我估计住建委也不会管您这个所谓的租房子的一个这个合同的。 是这样的，您只要找一个我们的大的中介，比如说我们的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绿色的中介、黄色的中介，他提供的这个中介模板，您只要把您的权利跟义务看好，然后这个相应的这个签就可以了。 他需要找哪些资料的话，您只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中介，他会告诉您准备哪些资料的。 对，一般来说， 租房 这个可能还关心一个费用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您跟这个中介的人私下去沟通的一个问题了，大概去付多少钱。 对，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要租一个房子的话呢，好像都是把一个自如是这样，就一个月的租房的费用要给中介。 现在是这样的，一般的中介是可能房东跟这个房主是各承担这个房租的这个月租金的一半 、 就是、说对。但是这样呢，您现在来说的话也不需要我们的这个中介的朋友帮您去跑这个房子，您只需要他提供模板， 对 帮着双方去跑一下手续，您只要给他个跑腿费就行了。 是的，不会那么贵，我估计啊。好的，另外呢，这个面案李小葵啊，他说公租房不管是邻居的还是一居的，它的配套设施啊，应该设施啊，不，配套设施怎么样？可以做饭吗？ 是这样的啊，就是不管您是这个一居室还是两居室，它的这个都是全装修交房的，就是包括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厨房，它的烟机、灶具、橱柜、手盆这些全部都是配好的，包括你的这个卫生间的这些马桶啊，包括这个洗脸盆啊，包括其实可能镜子或者浴帘杆这种，包括它都是这个整个给您提供好的。 住的人只需要拎包入住。 对，您基本上买一些自己的床或者是一些用的家电就可以住了这个配套。 床我估计都不用买吧。 床是需要的，床是需要您自己买的。对、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入住了。说这个做饭当然是可以的，这个燃气啊，包括这个热水器一类的都是有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床不用买吗？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一千签三年，那这个床呢是我买的，然后三年以后你说我把它拿走呢还是扔在这儿呢，就挺麻烦的。 基本上这个公租房的这个用户来说，他的居住的这个稳定周期都是很长的。您如果三年周期去满了，您想去续租，您依然符合条件，只需要把您的原来的合同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公租办，然后换一份新合同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好的，我估计这位朋友说这个零租啊，可能就是那种大开间儿。 对，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开间儿。对，这些基本的它的设施跟这个两居是一样的。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这个通州啊，1256套公租房配租这个事儿啊。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四个项目，咱们就不重复了啊。另外呢，这次公租房它的这个 配租的一些对象，咱也说到了啊。当然有些人呢确实是优先的。当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通州区它的住房保障哈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其实可以直接打北京市通州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来看，查一下他们的电话就可以了，是吧？ 对，嗯，他的电话是8088-0620。 嗯，另外呢，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也有一个电话是88151-0800。 对， 您可以去具体咨询啊，这是通州的事儿啊。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人特别的关注，因为说句真心话，公租房那事儿并不像共有产权房刚说一年左右哈，公租房说了好多年了，但是呢，由于它这个适应面积非常的窄和小，很多人都觉得跟我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够那条件哈，所以就不太关注它。但是现在呢，这个公租房真的是推的力度特别大，所以慢慢的很多人觉得哦，我可能也没准符合公租房的这个资格。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公租房申请它的这个条件解析，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符合公租房的要求的。 首先呢，在这个申请条件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优势。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简单去聊过这个公租房，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租金是比较稳定的，在刚才我们的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您就可以租到一个两居室了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租期稳定，我们跟大家说了租期的话一般是3年，最长不超过5年，如果您期满符合条件的话不用害怕中途被赶走啊，也不用担心这个房屋的这个租金上涨，您只需要提供您那个老合同去换新合同就可以了，过程非常简单。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很多集体户口的朋友呢，未来在这个公租房中也是可以落户的，这都是我们的公租房的一个相应来说的它的优点。那什么人能够去申请公租房呢？其实这个很多条件都可以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三房轮候家庭啊，这个三房轮候家庭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经适房、两限房的轮候家庭，它还没有去选房，没有去解决，他依然在轮候啊，您是可以去选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公租房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城镇户籍家庭，这您听好了，一定要是城镇户籍户口啊，您是农村的这个户口是不可以的。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要是在15平米以下，这个是包含15平米的，就是您如果有房子，但是它的人均面积是小于15平米的，也是可以申请的。 比如说一家三口，他住这面积呢，可能才40平米，那这就符合， 这就符合。您是也是可以去申请公租房的。那三口人的这个包括三口人啊，以及家庭的年收入是要在10万块钱以下的啊。如果您是四口人，这个条件有相应的一个放宽，是可以放宽到13万。那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申请的时候经常会问，就是我的这个申请的时候到底按照什么去算？其实按照家庭去算啊，他家庭成员包括你的申请人、你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我爱人和我的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孩子，不满18岁的孩子，我们是作为一个家庭去申请的。包括的话，可能还有这个申请家庭跟这个本市同一户籍的已成年单身子女，包括这种家庭。还有的话就是您可能需要推举一名这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去申请，就是说您的这个申请人可能不能是一个十来岁的一个孩子，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去哪申请呢？其实我们就是去到您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或者是乡镇的住保管理部门去申请您如果是这个我们的街道的，就直接去街道；如果您是我们的比如说房山区的某个镇的就直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乡镇的这个住保管理部门去申请就可以了。有些人会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年收入，大家可能会比较看重这个10万、13万，说我这个资格可能到底够不够。在未来呢，其实这个相应的收入限制问题呢，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放宽，这个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其实这么看来的话呢，条件并不是太高，门槛并不是太高。比如说你的人均一个是住房面积少于15平米的当然包含15平米，这个呢是一个条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收入，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如果3、4人的话，他的家庭收入一年13万的话，其实也并不低等于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夫妇俩每月能够挣到5-6千块钱 对 啊，一年的话呢就13-14万吧，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很多人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没有收入限制的公租房，其实也是有的啊。这个我们往下去看啊，就是还有一些公租房是不限制收入的啊，就是您的收入也没有关系。一个是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公租房啊，就是在一些我们现在在北京有好多这个产业园区，比如说亦庄啊，比如说海淀啊，都有一些园区，它的这个为了这个解决这个人才和这个就业人员的这个住房困难，它是没有这个相应的收入限制的，也是可以去申请公租房的。这个一般来说是由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公司是去牵头申请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不限制收入的，大家听好了，就是我们的京籍无房职工和新北京人两个试点，它也是不限制收入的。那京籍无房职工家庭呢，它要求的话就是你的申请家庭成员包括这个在北京市没有这个住房，就是您或者是您的家人都是要没有住房的申请的人具有这个分配户籍且在本市工作，或者是在本市户籍且在房源分配区域工作的这么一个条件。这个说起来有点拗口啊，但实际上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比较类似，就是您是在这个区域的户籍或者是在这个区域的工作的家庭是可以去申请这个区域的公租房的。 那就是说有其中之一的 就可以 哈，或者你在这个区住，或者你在这区工作，都是可以申请的。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房山区的一个京籍无房职工家庭的公租房申请了，那您是房山本地户籍，或者是您是朝阳人在房山区域内工作，这两类家庭都可以去申请。 对，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工作。 工作，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现在经常提及的一个新北京人这个有几个条件，大家一定要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在北京有稳定的就业，且从事的行业这个产业不得在这个禁限目录范围内第二个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在北京无房，在北京没有购房记录，且没有享受过保障性这个政策性住房三的话就是与居住政策挂钩，要求办理这个居住证，在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呢，要这个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45周岁以下，在经连续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满60个月。 60个月应该是5年吧？ 对，5年。 5年的时间，这个好像条件也并不是很高。 对，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您有这个我们的购房资格，第二就是可能您需要45周岁以下，包括这个没有房子等等这些条件，跟大家也重复了另外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关心 去哪申请、 啊、对，去哪申请。如果你是这个我们的刚才说的这个新北京人，包括这个无房职工，就是这两类不限制收入的这个公租房是去申请的话，您要关注一下北京市住建委的官网，或者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网，这两个官网它会发相应的公告公告发出以后呢，您按照时间按照要求去填写一些相应的资料就可以了。这个是网络申请的，就是很方便的网申经常我们会提到的网申。那如果说我们刚才在前面提到的我们需要去备案的，就是这种家庭成员呢，还是去您的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或者是这个乡镇的办事处去申请就可以了。 实际上这些基本的条件呢，大家听了以后哈，一定呢要琢磨琢磨，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开始动手了。如果真是说想租赁这个公租房，而且又符合条件的话呢，要到什么地方要看这方面的信息呀？哪有什么项目啊什么？这我怎么来查呢？ 是这样的，基本上现在的公租房项目呢，它分配的时候都是以这种准现房或者是现房的这种条件去分配，就是您可能选到要公租房，它大概率的话就是盖的已经差不多了。这种具体的您到哪儿去有这个公租房，我们只能等到它这个项目发出公告以后我们才知道。另外您可能在一些新建的商品房小区里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公租房的一些建设情况，这个就可以具体去期待了。比如说我就在这个马云桥附近居住，那可能其实在这个公租房整个建设过程中，我是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工程进展，包括这个消息的提前的话就知道这块有公租房，到时候等着他的公告申请或者是备案通过以后，我们相应的住保部门去通知你去选房。 那实际上住建委的话呢，网站上能够查到呢，就是近期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公租房的项目要出来等等的给大家，这也能查到吧？ 基本上我跟大家解释的情况就是，只有在相应的分配的时候您才能够 看到这些房源的信息。 哦， 嗯，它跟你买一个商品房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考虑一个， 但是我申请要在之前申请。 我现在的话就是去备案啊，就成为这个轮候家庭的话，您是要去提前去备案的。 嗯 啊，如果您作为新北京人或无房职工的话，这个没关系，您只要等着公告就可以了。所以您如果符合这个我们刚才在第二点里面说的这个家庭，您就要提前去备案了啊，提前去备案了，这样的话您才能够来得及去申请这个。如果您说我看到这个房子已经面向这个轮候家庭去申请了，再去备案，这个是来不及的。 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符合条件的本市城镇户籍的家庭，向申请人户籍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啊，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啊。实际上，比如说你现在您一对照以后觉得自己可以，您就赶快就提出申请吧。 对 啊，提出申请，然后户口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于申请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啊、资产呐、人口和住房的状况啊进行初审了，然后公示，然后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呢就复审。公示和认定，那是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就开始备案了。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三审两公示的那个。对， 开备案以后呢，一旦比如说在你这个范围之内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些公租房出来了，那么您就有资格参加，就是刚才比如说通州出来了啊，这个公租房了，那我们就去这个参加什么叫摇号吧。 对， 啊，有资格来摇号了。 对 啊，另外呢，如果是外省市来京的工作人员呢，和这个无房职工家庭呢，可以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官方网或者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方发布的项目公告，按要求进行登记申记啊，登记和申请。实际上总体来讲，就是说您别人家这个项目都出来了，您突然觉得哟，我怎么没有资格没有申报啊，并不是，就说你在之前就把这一系列全办完了，然后等人家那个公租房夸出来一个夸出来一个出来以后，您就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公租房的这种配租。 对 啊， 其实也会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我的工作或者生活的区域内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公租房。其实我们刚才介绍的时候，这个公租房通州的有马驹桥的也有梨园的，可能您更偏向于哪个啊，这个东西您肯定是要提前去备案的，到时候您才有的选。 嗯，但是我当时申请备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项目吧。 对，未来的话您这些项目是可以选的，您如果这次不去登记不去参与的话也是可以的，将来还可以再等其他项目。 嗯，那也就是说我当时登记是一个资格性的登记。 对，是一个资格。 啊，登记完了以后呢我就有资格了，然后项目出来以后我再去选去。 对 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硬币熊说了，希望可以了解后续房产继承的问题。这个呢他具体的没有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房产的继承啊，因为现在房子性质真的是很多的。 对，其实包括这个产权房也好，商品房也好，二手房也好，都会有可能会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对，那像共有产权房好像也是可以继承的哈。 对， 只要您的儿女这个继承人也符合共有产权房的他一些资格，这个房子一直可以住下去都没问题的。 对 啊，当然商品房还有其他的一些性质的房子都是有它具体特点，到时候您再说说具体是什么样的房子，我们再给您出主意和建议啊。另外呢，张晨宇说了，您好，说一个家庭的主申请人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而变化吗？ 这个希望可能了解的是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申请啊，这个主申请人是可以去变的。 对，但是您最终去买这个房子只能是买一套。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夫妻两个人，夫妻这个一方，我的女方的这个户籍是朝阳人，我的男方是房山人，在这个朝阳申请的时候，我的这个女方就可以作为主申请申请，在这个房山的项目申请以后，我的男方就可以作为这个主申请申请，这个是可以变的。 哎，但是最终呢，咱们只能买 是买一套共享产权房， 夫妻的名义买一套。另外，刁金荣说了，夫妻当中一人名下有商用房可以申请吗？说密云的这个谭营的项目呢，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这样的，您如果名下有这个商办项目，是不影响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它毕竟是只是一个办公产品。密云谭营乡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正在申请了，很多网友在问我们在哪儿去申请啊？现在来看的话，您看这个共有产权房的相应的申请信息，要到各区的这个相应的住建委的官网去申请了啊。 嗯，好的。那实际上原来比如说历史里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朋友买过那种商用房、商住房， 嗯 啊，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性质的房子了， 嗯， 还好，那现在这个商住房不占您购房的名额是吧？ 对，它是办公产品啊，所以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好，租这个公租房也好，它都不受影响。 哟，那还真买对了。虽然说以后这房子不能卖，不好卖哈，得能卖啊，就不好卖。但是我可以留着呀，这起码就变成两套房了。 对，这个办公产品您去出租作为一个办公室，包括您的这个如果地段比较好又临着地铁的话，这个租金现在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 嗯，你看实际上都说那时候买商用房买糟了，但现在看来还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踏踏实实您 拿着、这个、你自己住没事儿。 对，租也好，这个作为办公也好，这个其实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好，另外呢，有一位叫知涵的朋友说，就是房本没有他名字就可以了，对吧？这个算第二套房吗？您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明白呀？ 是这样的，就是你在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呢，夫妻两个都要是名下没有房子的，就是您的不管是我也好，还是我的爱人也好，名下都不能有房。 就是说，即便是这个房本上没有写你爱人的名字。那也不行，因为你们是夫妻是一体的。 对，就是你夫妻双方一方有这个房子就不可以啊。另外的话就是你如果说是共有产权房也好，你去申请的话都会考虑一个问题，我这个房子到底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其实你在这个外地有房是不影响的，在北京有房才影响。 是的，好的，一直关注共有产权房，可以问一下吗？北京户籍结婚了，男方父母名下有房，男方名下没有房，作为申请人能申请吗？家庭成员无房，包括岳父岳母的房，还是主申请人无房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 这实际上一句话，就你们夫妻名下无房就行。 对 啊，因为看来没有时间了。 嗯， 好了，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家约房谈的杨乐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收听到的是瑞麟会员日的特别版节目，如果您是关注健康的新朋友，又或者是瑞麟的老朋友，今天的活动啊，请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瑞麟震撼来袭，门槛降了再降，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中享受 3.8 折直供，只要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两盒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哇，这一个月的羊奶粉啊就送紫砂养生杯，这真的是放大招呀。 是的，天气越来越热，出门买菜旅游逛街随身带个紫砂养生杯，这才是夏季的标配水准呀。仔细看看304不锈钢黑色钢琴烤漆外观，高档漂亮，内壁采用的是紫砂泥，泡茶更醇香不走味儿。防漏旋钮杯盖设计，放在包里更放心，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自用都大气。关键是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516元的两盒瑞宁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198元，而且还能不花钱免费得一支同样198元的紫砂养生杯。那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大兴区的刘阿姨说啊，现在超市买个紫砂杯都得大几十块钱，今天订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免费送，那我就订一个月的好了。没问题，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免费送奶到家，满意后再付款。不过我相信啊，喝上一个月的瑞麟羊奶粉之后啊，一定还会再来订购的。 没错，那是因为瑞麟羊奶